看看四周，已经无人行走，只有我和狗。Whoa, whoa, whoa, my little Romeo， 等在你家门口，口罩也没有，没有。I gotta keep it rolling, roll。三分钟后，你突然站在窗口，编造借口，说你无法下楼，还对我大声怒吼，像巨跟野兽，野兽，小狮子野狗。Oh, I gotta go, go。走，你疯狂抢购，把板蓝跟到美酒一次喝个够，够不够？白醋混个大饼 ，Coco， 熏到眼泪直流，直流。哦哦吼，头痛，病毒说，喵喵喵喵喵。You must be killing me, girl。总要你请求调休，彻夜奋斗，喋喋不休，嘀哩不休，嘀哩不噜，把谣言泼到每个 QQ 窗口 ，QQ 窗口。Why you do this to me, girl？ What should I do, baby girl？ I whatever yo， 是否想过我的感受？是否问过我感冒好了没有？是否还愿意做我女朋友？ You gotta let it go， 是否我真的太瘦？是否喜欢我的小狗？是否还把我当男朋友？非典型女友 ，You gotta let her go。非典型女友，有披肩长发，喜欢来我家，分成三道平八，尖叫着喊他喊杀，咔咔露出两颗大虎牙。Yeah, I love that 妈，她剪短了发，简易的营养不良分叉叉，辞职在家，把约会借口全部封杀。啊哈，无聊的他喜欢搁在电话，把恐怖气氛无限夸大，就感到无数 virus， oh my goodness， 组成一朵玫瑰花，越说越怕，哭着对我说，你以后再见吧，有吗？我传染不了电话，为什么害怕？害怕 ，check it out， yeah， why you do this to me， girl？ What should I do， my baby？ 是否想过我的感受？是否问过我感冒好了没有？是否还愿意做我女朋友？ You gotta let it go， 是否我真的太瘦？是否喜欢我的小狗？是否还把我当男朋友？非典型女友， You gotta let it go， You gotta let it go， 只有我和狗。 My little Romeo， My little Romeo， 难受难受， Whoa, whoa, whoa. Let it go. Gotta keep it rolling, roll. Oh, no. Yeah. 非典型女友。 Yeah, yeah, my baby girl. 两个大虎牙，喊得很赞。9125225251， tell me， 猜到那数字的意思了吗？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 非典型女友。 I keep it down with that, hold it sad, but making the bad, making the bad, jacking the beat, making the good MC, smooth with what you be, taking the meat, holding the teeth, hold the C, hold the B, I kick it down with me. So what you wanna be like this, like that, that, that, do that, do that, do do that, that, that. Yeah, I'm just playing freestyle, check it out.